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金浩。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3月8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晴，最高温度13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大兴交通支队便民服务热线开通了，从3月6号开始，市民向大兴交通支队咨询求助反映问题更加便捷了。只要大家拨打6926-0122这个电话号码，24小时都有人接听，为您服务。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何邦启再一次准备了提案，建议将北京新机场命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去年，何邦启关于将北京新机场命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提案受到了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当记者问何邦喜今年都带来什么提案时，他笑着说他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不过这可不是他偷懒，而是因为这背后有着150多万北京大兴干部群众的期待和憧憬。 3月5号，大兴区森林公安处接到匿名电话举报，在榆筏镇南海河村有人正在赶鸟。接警后，区森林公安处立即安排出警，并积极联系北京市森林公安局刑侦大队，取得警力和信息上的支持。经查，犯罪嫌疑人金某、程某等5人不经许可，在我市禁猎期使用粘网等工具在禁猎区内捕鸟。经初步认定，捕获的鸟类为受保护野生动物麻雀，共计260只。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大兴交通支队便民服务热线开通了，从3月6号起，市民向大兴交通支队咨询求助反映问题更加便捷了。只要大家拨打6926-0122这个电话号码，24小时内都有人接听，为您服务。3月6号，大兴公安分局副分局长高军、大兴交通支队支队长王爱民为服务热线揭牌，10多名各界社会群众代表参加了揭牌仪式。现场，交通民警给群众们发放了便民服务热线联系卡，详细介绍了服务热线的主要功能。随后，交通支队邀请群众代表参加了座谈，认真听取了群众代表对大兴交通的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开通这部便民服务热线是为了加强社会监督，畅通群众反映交通问题的渠道，倾听民生，排解民忧。这是一部24小时有接听的咨询建议类电话，对热心群众反映的大兴区缓解拥堵、完善设施等各类问题及时予以解答和回复。有关负责人在座谈时说，大兴交通支队始终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对交通工作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希望广大群众继续大力支持交通工作，并欢迎大家为大兴的交通发展建言献策，可以拨打便民服务热线6926-0122。 本台消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何邦喜再一次准备了提案，建议将北京新机场命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去年，何邦喜关于将北京新机场命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提案 受到了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当记者问何邦喜今年带来什么提案时，他笑着说，他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不过这不是他偷懒，而是因为这背后有着150多万北京大兴干部群众的期待和憧憬。在机场征地拆迁工作中，大兴速度充分展现了大兴人民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去年在继续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大兴干部群众对命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充满着期待，大兴干部群众一如既往地为新机场的建设投入饱满的热情。 何邦喜说，新机场的建设已经进入关键期，深水区，新机场建设后续的工程施工、设备调试、运行试验、航班转场，还都需要周边干部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如果新机场命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必将更进一步增进大兴区人民对新机场项目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深他们对新机场项目的理解和认识，自觉服务，积极参与新机场项目的建设施工。大兴的命名寓意吉祥，可以理解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何邦喜说，这展现了京津冀人民加快全面融合、实现区域振兴的美好愿景，也是对国家发展的良好祝愿，符合京津冀国家发展规划。 何邦喜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命名可以顺应民意，方便群众。据他调查，虽然北京新机场暂时没有正式命名，但在老百姓的口口相传和媒体报道中，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称呼已经屡见不鲜。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社会各界对新机场的命名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因此，命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充分体现了对社会民意的顺应和尊重。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何邦喜告诉记者，北京新机场主要客源来自北京市内，因此命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能够直观的便捷指明新机场所处的区域，最大限度减少了交通线路的更名和修改，方便城市交通运行。 本台消息，3月5号，大兴区森林公安处接到匿名电话举报，在榆筏镇南黑筏村有人正在粘鸟。接警后，区森林公安处立即安排出警，并积极联系北京市森林公安局刑侦大队，取得警力和信息上的支持。经查，犯罪嫌疑人金某、程某等5人不经许可，在我市禁猎期使用粘网等工具在禁猎区内捕鸟。经初步认定，捕获的鸟类为受保护野生动物麻雀，共计260只。因为涉嫌非法狩猎罪，森林公安处将本案立为3月5号非法狩猎案，对犯罪嫌疑人金某、程某等5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据介绍，经过办案民警22小时的连夜工作，我区森林公安顺利破获了这起有组织、有预谋的非法狩猎案件，有力打击了破坏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保障了首都生态文明建设。 据了解，国家林业局2000年发布了国家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麻雀被列入其中。虽然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一级和二级野生动物，但麻雀也是受到国家保护的动物。每年的3到5月是候鸟迁徙的季节，在迁徙的道路上，总会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粘网等工具非法猎捕野生鸟类。如果广大市民发现上述行为，请及时向森林公安报警，报警电话8929-9819。 本台消息，近日有市民发现大兴区的很多红绿灯都换成不读秒的了。随后，记者向大兴交通支队了解到，目前交通管理部门正对主要路口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将原有的交通信号控制机升级为智能交通信号控制机。据了解，智能交通信号控制机可以根据检测到的车流量自动调整交通信号灯放行方式，这个功能可以有效提升路口通行能力，减少路口放行时间的浪费。以前的倒计时屏无法满足自动调整交通信号灯放行方式的要求，所以现在对倒计时屏进行了拆除。 举个例子， 如果某一个路口信号灯放行南北方向车流，智能信号机通过流量监测器发现南北方向已经没有车辆经过路口，智能信号机马上根据检测到的结果及时调整放行东西方向车流。交管部门表示，将会和相关部门不断探索改进交通设施和管理措施，不断规范大兴区交通秩序，为群众出行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同时也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大兴区的交通秩序。 本台消息，最近发生的黑熊扒车事件让野生动物园游览安全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焦点。那么去野生动物园游玩要注意什么？记者近日去了趟位于大兴区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这家动物园目前已经对外营业17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就拿备受瞩目的自驾游览区来说，北京野生动物园开发出10多公里的游览路线，可以近距离观察老虎、狮子、棕熊等猛兽。入口处醒目的游览须知上明确提示，全程可以摇下车窗，打开天窗观赏游览，这样难道不会有危险吗？最近黑熊扒车事件就是因为游客误开车窗才遭到黑熊围堵，发生熊爪伸进车窗的惊魂一幕。 实际上，北京野生动物园用电网、壕沟等手段将老虎、狮子、猎豹、熊等猛兽与游客隔离开，他们无法来到游客车边。从游客的角度看过去，这些隔离措施又被很好的隐蔽掉了，让游客感觉到这些猛兽就是与自己在同一个区域，产生平视的感觉。北京野生动物园还有40辆龙网车，每辆车可以容纳大约18名游客，平时每隔20分钟左右发车一次，在高峰时段会不间断运营。 游客被关在笼子里，进入到棕熊、黑熊、非洲狮和东北虎的领地，这些猛兽会来到龙网车旁，游客还可以亲自投喂食物，体验性非常强。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游客必须乘坐园区专门的龙网车，不允许私家车进入，随车有2名工作人员，一人担任司机，另一人担任导游兼安全员，全程站在车门处，游客中途下车是不可能的。即使遇到车辆抛锚等突发情况，也会调度另一辆龙网车到现场，车尾相对疏散游客，从根本上避免了因为游客的原因导致的重大安全事故。 本台特约记者罗玉鹏报道。最近大兴魏善庄某村遭到窃贼光顾，3家居民不幸被盗。通过正义的大兴老街坊提供线索，当窃贼想故技重施时，被民警当场抓获。2月24号傍晚，事主李先生接完孩子回家时，发现屋内凌乱，抽屉柜门被打开了，明显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他马上反应过来，不好，家里一定是招贼了。在简单的清点财物后，发现一个项链和几百元现金被盗。大兴警方接到报警后，通过对案发现场进行勘查，发现院内的空调挂机上出现了一个可疑的脚印，经过技术对比，警方可以确定脚印是嫌疑人留下的。很快，民警便根据脚印的大小及方位推断出该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并逐步还原了嫌疑人翻墙入室盗窃的行为轨迹。在派出所监控室里，民警根据嫌疑人的行为轨迹，有针对性地调取多个点位的视频图像，逐帧回放，查找可疑人员踪迹。 视频显示，2月24号中午12点多，有一名大约30岁左右、身高约1米75左右的男子正在村里转来转去。只见他右手插兜，兜外侧露出一个白点儿，溜溜达达地来到一户人家门口。先是透过门缝向院内望了望，又用戴着手套的右手在门上摸了摸，随后转身离开了，行为举止十分诡异。根据视频监控和现场痕迹分析，图像中显示的这名男子就是实施3起入室盗窃的嫌疑人。民警分析，此人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应该是一名惯偷，很可能还会再次作案。于是魏善庄派出所一方面安排警力在村庄内进行便衣蹲守，一方面将嫌疑人的视频截图通报给了村干部，广泛发动群众，如果发现这个人立即报警。果然， 案发20小时后，民警接到了村民王某的举报电话，称疑似图片上的男子正在村口闲逛。民警快速出击，在村附近将嫌疑人抓获。 原来，嫌疑人董某今年29岁，曾先后2次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释放后，赌博成瘾的他再次通过盗窃换取赌资。在董某的暂住地，民警找到了部分被盗赃物。目前，董某因涉嫌盗窃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在此，大兴警方提示广大居民，为防止入室盗窃案件的发生，市民在家休息或外出时一定要锁好门窗，尤其是农村平房户居民，离家干活或者是上班时，出门就要锁好门窗，并将明锁改为暗锁，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同时，不要在家中存放大量的现金及贵重物品，以免不测遭遇更大的损失。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医者仁心，没有终点。从学校毕业后就在大兴区医院神经内科工作，已经过去了12年的时间。袁景林这个80后，从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已经成长为了主治医师、志愿团队负责人、神经介入手术操作第一人。12年，袁景林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从医誓言：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大爱传递，没有终点。作为年轻的80后科室的中坚力量，袁景林积极参加外部技术培训，参与科室建设，钻研业务，他的身影始终活跃在抢救病患的第一线。袁景林一心致力于脑血管病的诊治工作。2008年，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袁景林申请到天坛医院学习深造。2009年，在袁景林的努力下，区医院神经外科率先开展了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与高发病率、高致死率的脑梗死作战。 还记得接诊第一例神经介入手术患者时，那位50多岁存在严重脑血管狭窄的患者反复眩晕，几乎无法下地，生活不能自理。经过长时间的内科药物治疗后，症状仍然不见好转。袁景林回忆，当我告诉他可以通过脑血管支架治疗手术改善他的症状时，他特别高兴，似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请求我们尽快给他做手术。终于，经过袁景林和同事们在手术台上2个多小时的奋战，手术顺利完成，患者的不适症状完全消失了。第二天，当袁景林去查房时，那位患者满脸泪水，紧紧握住袁景林的手说：袁大夫，感谢您救了我一命。袁景林觉得，即使手术中背负30多斤重的铅衣，冒着射线对身体的伤害危险，只要能够让患者真正获得健康与快乐，再多付出也是值得的。作为大兴区医院青年志愿服务队的队长，6年来，他带领着队员们将医疗义诊送到了全区各个村庄、社区、企业。他还先后参加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健康志愿行、张家口地区医疗领域的大型公益活动，组织义诊、定点走访贫困家庭等活动。 就在一次张家口医疗志愿服务行动中，袁景林与他的同事们不但为那里的群众送去了健康，更在他的发起下与当地贫困家庭结成了帮扶对子。不久前，区医院团委成员带上生活必需品和慰问金，再次走进了张家口，来到帮扶家庭。袁景林告诉记者，5个月过去了，小孙家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满院的枯草、凹凸不平的泥巴地和2间简陋土房，只有墙上孩子的3好学生奖状格外引人注目。这样的情景深深触动了全体成员。 袁景林代表医院团委将助学金送到了孩子手中，还送去了米、面油以及捐赠的衣物和图书。袁景林说，医者仁心没有终点，要将健康送到更多有需要的地方，将及时帮扶送到更多寒门学子身边去，让他们早日实现心目中的梦想，这也是他身为医者的梦想。 本台消息，日前通州居民胡志涛打算买箱散养柴鸡蛋，正当他拿不定主意去哪儿买时，微信朋友圈里跳出一段视频吸引了他。胡志涛说，这段视频标题上写着正在直播幸福生态园游鸡林下养殖，我点开一看，一群又一群的鸡在林下溜达呢，全是散养。他说，从来都是人上直播，还没见过鸡也能上直播的，在树林里直播溜达鸡，激起了胡志涛的兴致。按照微信提示，他赶紧下了订单，买了两箱。胡志涛通过微信看的林下溜达鸡直播，是怀柔区渤海镇渤海所村的刘春明上传的，这鸡也是他家养的。 去年年底以来，刘春明一直为鸡蛋市场的低迷而感到苦恼。他说，有些客户不放心我们打的平面广告，担心这鸡不是散养的，鸡蛋品质上不去。前不久流行的网络直播给了他启发，为啥不能给我家的鸡也来一个直播呢？让客户更直观地看到溜达鸡的养殖过程。有了想法，说干就干，刘春明在自家养鸡的树林里安装了5个摄像头，全天24小时拍摄养鸡全过程。每天早晨，刘春明把自家散养鸡的直播视频链接分享到他的微信朋友圈。刘春明给鸡做直播的这一做法，亲朋和好友还有客户都觉得新鲜，纷纷转发，这可在微信朋友圈里炸了窝。刘春明说，每天最高实时观看量达到了8000多人，如今微信订单与日俱增，仅通过微店最多一天就能卖出100多公斤鸡蛋。他与两家物流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北京地区内一天送货上门，外地2到3天送达。 光有给鸡做直播的妙招还远远不够，品质和质量安全也得跟得上。刘春明介绍说，他承包了一片杏树、桑树，将鸡散养在树林下，绝大部分的靠鸡自然觅食。此外，他在林下鸡舍里还铺着发酵床，用于分解鸡粪中的菌类，制成生物有机肥用于果树种植，实现了资源循环生态养殖。刘春明说，俗话说养鸡先抓料，越抓越有效。他家的溜达鸡主要依靠活食饲养，树林里还安装了幼虫灯，专门用来招引昆虫让鸡采食。到夏秋两季，他拿杏叶和桑叶当饲料喂鸡，这些叶子含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目前刘春明在果园里散养着8000多只鸡，年产蛋近100吨。他说，虽然眼下鸡蛋市场整体低迷，但我家的鸡蛋却不愁销。看来养蛋鸡不仅养对了路子，还得找准市场。他家的鸡蛋每公斤100元，如果直播效果好，行情往上走的话，今年他打算将鸡的存栏量增加到10000只。 本台消息，日前2015到2016中艺青少年优秀摄影作品展落下帷幕。这次展览由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全国商报联合会主办，全国青少年摄影教育指导委员会共同承办。大兴区中学生2幅作品喜获铜奖，分别是北京二中亦庄学校陈楚瑜的《海鸥弄姿》和张书涵的《蓝天美如画》。课后一小时活动，摄影班辅导老师陈维获得优秀辅导教师奖。在学校，记者见到了这两位最会拍照的中学生，他们表示，深受课后一小时活动的影响，让他们对摄影技术从最初的似懂非懂变得日渐娴熟。在陈维老师的辅导下，他们逐渐爱上了这门艺术。 两人还记得曾经邀约去故宫拍照，陈楚瑜拍摄的是磅礴大气的深宫红墙，张书涵在夕阳余晖中拍摄了一株小草的影子在宫墙头上摇曳。回去后，两人将作品拿给陈维老师看，陈维惊叹这两幅作品的视觉冲击力， 每次班级合影，两位小摄影家都是当仁不让的摄影师，他们从不指挥大家站位，而是等大家都站好位置才去找个最好的角度拍摄。他们解释说，只追求最原生态的画面。 本台消息，近日第一届迎海榜样表彰大会成功举办，不管谁家燃气灶、门锁、自来水管、地板砖坏了，都随叫随到的乐于助人榜样陈立良，让百姓喝上放心奶，我愿倾注自己全部精力，以这样的座右铭激励自己认真工作的敬业奉献榜样焦丹，十年如一日照顾久病在床母亲的孝老爱亲榜样李淑女，利用自己的特长奉献社区的文化志愿者刘国栋、孙宝尊，奋不顾身跳下池塘救出落水孩子后默默离开的见义勇为榜样刘忠旭，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自强不息靠自己双手走进外企的回迁居民孙爱霞，迎海榜样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榜样的风貌，用自己的道德品质传递着榜样的力量，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引领作用。自2016年6月开始，迎海镇宣传部在全镇范围内组织开展迎海榜样推选评选活动，经过为期半年的评选，选出了10位身边的榜样。迎海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本次评选树立起一批标杆型人物，打造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的明星，引领群众在精神文明建设层面上追星，让更多的身边人了解榜样，用榜样去传递社会正能量，让镇域更加和谐，让新区发展更加美好。 本台消息，个性化的企业品牌宣传方式让不少企业都钟爱上了精神堡垒这种建筑物广告。水泥钢架式的建筑确实很坚固，但有没有精神却难说。日前，大兴城管局旧工执法队对两个侵占绿地的精神堡垒进行了拆除。这次拆除的两个精神堡垒都有15米高，属于两家大型地产广告公司。为了安全稳妥的拆除，城管队员专门找到了拆除公司，动用了吊车进行固定，再由工人们手工作业进行破损。现场为了确保周边路人安全，执法人员还拉起了警戒带。 城管执法人员孔维一介绍，这类高宽不限、风格不搭、颜色迥异的独立式标志，企业不经批准就违规私设，不仅起不到宣传企业文化精神的作用，还和城市整体规划不符合，与城市微景观建设不符合，严重影响了路人的视觉观瞻以及行人出行安全。企业品牌雕塑看似精神，实则不文明，侵害了大多数群众的公共利益，必须予以清理。据记者了解，大兴城管目前开展了全区春季环境整治违规广告专项行动，他们将加大综合执法力度，主动联合市政交通等部门，重点排查工业园区周边，环路于民，环绿于民。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于磊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习惯一个人晚安，也不喜欢没你的陪伴，空荡房间剩下我自己，窒息的想哭泣，有什么